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《复剑结案报告》，作者功夫包子，演播深蓝蔚蓝、八千里路、扶风，后期青玉，来月文化制作出品。 新剑面对复制的默认，心里被扯了一下，房间里一时变得很静。其实在新剑准备逼复制把话说清楚的时候，就已经预料到了会出现这种情况。他问的越多，只会让自己越尴尬。对复制来说，他一直都很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，所以在面对的时候，无论出现什么结果他都可以承受。哪怕是新剑要离开，哪怕是要选择将这段感情保持沉默，只是他却是想要在复制身上找到一个理由，找一个能让自己再往前走一步的理由。偏偏就是这样的想法却显得有些奢求了。叹了口气，新剑把头靠在复制的肩膀上。 那天听到曹峰跟你说的话，我差不多三天没合过眼。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身体很虚弱，新剑的声音难得的显得有点消沉。 我给自己找了很多的借口，家庭的压力，职业的压力，社会环境的压力，甚至去找我相亲的对象吃饭，拼命地想忘掉脑子里那句话，但最后只能是自欺欺人的浪费时间。我从来没对男人有过任何想法，更没试过对什么人感情激烈到要死要活的程度。我自认为对感情控制得很理智，对未来的规划也从来不存在变成 gay 的这一选项。结果我心里建设了半天，再见到你的时候，下面直接硬了。 要不是现在的环境下，新剑跟复制都已经退无可退了，他绝对不可能说出来这种话。复制在听见新剑那个自嘲的语气时，右手下意识地攥了一下，那股灼痒的刺痛还在，却再也盖不过他现在心里翻涌不安的情绪。就像电影里的慢镜头一样，复制完全是呆滞地看着新剑闭上眼睛。 你根本没想过结果，我却在听到你喜欢我的那一刻爱上你了。 这种情况甚至连吐槽一句造化弄人都不够资格。新剑靠在墙上不愿意再开口，原本抱着复制的手不知不觉泄了力气，他就这么歪着头靠在边上，逃避的不愿意再去搭理复制的反应。话说到这个份上，其实已经没有再继续的必要了。感情这回事不发展到最后，谁都不会知道自己是不是真正的东家。所有人都觉得他该是主动的那一方，结果事实是他只有接受没有选择。复制没见过新剑这种表情，他一开始觉得是新鲜，随后是觉得难受。跟身体上现在四处翻腾的疼痛不同，而是另外一种从呼吸开始慢慢渗透到心口，然后大脑，浑身上下的一种难受。嘴巴动了几次，却始终挤不出一个字。曾经他以为自己这辈子不会有一时冲动的时候，人生中的每一步他都走得很理智，包括每一次的选择，每一次的放弃，每一次的开始和每一次的结束。复制觉得人生没有几次奢侈的机会，他更不希望有太多的意外打乱他固有的那套节奏。但是现在看着眼前的新剑，他差点就要冲口而出了。明明并不难，只可惜终究是差点。新剑看不见他的犹豫和迟疑，沉默中表现出来的只是两个人各自的僵持。也不知道到底过了多久，新剑终于还是先挣扎着拿出了兜里的手机，熟悉的按下号码。他在电话那边被接起来的时候，没客套地说清楚了他们所在的楼层和环境。 来接我们的时候带着救护车。 不用检查他也知道自己跟复制身上肯定有冻伤，那边钱真的语气很焦急。 你们受伤了，庄一伟呢？ 我跟庄一伟走散了，复制跟我在一起。 操！ 甩下这句话，钱真直接扣了电话。新剑知道他是要找庄一伟，没说什么的收好手机，然后撑着墙想要站起来，最后前功尽弃。 傅志在旁边帮了一把手，直到把他扶着坐好，才机械性的往后退了一步，看在新建眼里，眼睛下意识的眯了一下。 傅志，如果你真爱一个人，你到底会怎么样？ 这个问题很俗，电视剧差不多步步都用，每个人的答案几乎都不同。新建没有想过有朝一日自己会问出这么扯的问题，更没有想过他问出口的对象会是个男人，还是自己的朋友。傅志沉默了一会儿，他看着新建的眼神没有泄露出任何的情绪，甚至就连回答的语气都平稳的，像在和一个普通的路人交谈。 我永远不会告诉他。 下一刻，新建把傅志扯过来按在墙上，闻到彼此几乎窒息。失控对于新建和傅志这种人来说，往往就是一瞬间的事，会开始，但是很快也就结束了。钱真赶来推门而入的时候，看见的是傅志和新建两个人靠在两个架子旁边，差不多都失去意识了。在送往医院的路上，新建醒了一次，抓着旁边的护士问了一句： 傅志。 或许是已经应付熟练了这种情况，即便不知道他说的傅志到底是谁，护士还是拍了拍他的手， 他没事。 然后新建一直被送进病房，就再没睁过眼。虽然两个人的身体情况很虚弱，但是倒没什么危险。庄一伟比他们走运，在觉察到新建可能暴露身份了，他就一直留在杨顺国的房间里没有出去。钱真给他打电话的时候，他大概解释了一下情况，然后趁着后来钱真他们过来，才就着乱溜了出去。这件事最后闹大的全在检察院那边，处长追问过新建和傅志为什么会跑到医院的病房手术室，但是当时新建只是简单的一句查案搪塞过去了。庄一伟的名字并没有在处理的过程中被提起，更没有人知道。傅志在医院比新建多躺了两天，等他出院的时候才发觉月经的案子已经上报排期了。 已经查清楚了，不是还有很多细节问题呢吗？ 新建只是晃了一下手上的笔。 时间上有出入的地方，对于案件的定性并没有决定性的影响。 嫌疑人既然已经认罪了，无需较真到这个地步。 可是…… 傅志眉头皱得很紧，有话想说但是说不出来。新建的做法其实并没有问题，而他非要把月经这个案子拖到水落石出，没有任何疑问的地步，到底是出于什么心态，他自己也说不清楚。两个人相对着却没有话可以说，到最后也还是沉默。那天在那个差点冻死他们的房间里，最后的一吻，新建彻底打破了彼此之间小心虚假维持的平衡，甚至带了点疯狂的味道，一直到彼此实在撑不住了才放开。但是所谓的不顾一切也就是这样了。他跟新建都激动过，失控过，但是最终还是要恢复平静，因为生活就是这样，你愿意不愿意都是要过。新建从医院出来，再见到傅志的时候，态度没有任何的改变，甚至没有半分动容，依然如常地跟他打招呼。两个人在讨论案情的时候，还是维持着那股调调。傅志没有追问新建跟庄一伟到那家医院去到底问出了什么结果，不想问。新建这一走，两个人无论是从工作上还是从其他的方面，都再也找不到纠缠在一起的理由。新建如果对那个案子抓着不放，也是他的问题。事实上，作为书记员的傅志其实做不了任何事。钱真在给他打电话的时候，指天骂地地把庄一伟数落了一顿，什么没有责任啊，逞英雄、鲁莽什么的。但是其实所有人都清楚，庄一伟瞒着钱真是为了他的安全。正如最初他们在处理乌世国那起案子的时候，新建后来也问过傅志， 如果换了是我，要你代替我值班盯岗留在检察院，你会不会听我的？ 钱真是一直到他打了电话才赶到医院，在那之前他甚至只是通知了傅志，自己都没有亲自过来。当时傅志的回答也很干脆， 不会。 他们跟钱真、庄一伟这种搭档最大的不同是，钱真他们之间总有一个人是作为主导在影响着两个人的方式的，太久的搭档早就养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默契。钱真在什么都不了解的情况下，也可以完全按照庄一伟的要求和需要去面对紧急的事情，但傅志跟新建却不是，他们就是需要一直在一起，一起承担，一起面对， 会坚定地成为对方的支持和助力，但是这种行动一定是同步的。钱之恩被分派去档案室，最后还是会跟着庄一伟一起外派到了犄角旮旯的角落里体验生活，星剑却不会留下来。